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密集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非凡汽车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2天。 非凡汽车中高端纯电智能移动空间，让时尚融入智能纯电的驾乘体验，用科技兑现人类对未来出行的美好想象，在与你一起探索美好生活的旅途中，我们从不止步。非凡汽车，成就我的非凡。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等跟他一起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坐在康乐身边，我不太敢讲话。 哎呀，是不是咱俩今天的穿搭好像不是说特别的搭配？ 对，我特别尴尬 啊。穿衣服容易让人感觉尴尬吗？ 就是今天吧，康乐君是 盛装出 席，西装大金链子小手表，一天3顿小烧烤。哎、 是 啊， 我这反正 盛装出席了。 今天心情挺好。 嗯 啊，今天据说什么呢？有所罗门群岛队来到中国，向我们中国男足学习来了 啊！这你怎么着？ 取经来了，我挺高兴的。 你也敢学一个敢教 啊？是啊，哎，这个好像有点尴尬，是吧？ 哎，是的，我们今天就聊尴尬吧，哈。 好啊。 哎，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哎，有的时候工作场合哈，是如何化解尴尬的呢？ 好多种方法。 嗯， 最简单的就是啊。装作啥事儿也没有发生过。 哎，对，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哎， 嗯， 还有一个方法呢，微微一笑吧， 啊， 好像微笑面对任何事儿的时候，别人都挑不出来理。 哎，或者就是压根儿置之不理。 哎， 你自己都就当这事儿没发生。 是啊， 啊， 置之不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转移话题。 哎，也好， 声东击西。 哎、 你看 啊 啊，比如说，哎呀。我吃中午吃的这个韭菜馅的饺子，牙缝里塞一韭菜，咋办啊？ 我就特别想提醒你，但是，哎， 你要说明白了，就好像很尴尬了。 对，我就是，要不我们都关注一下自己的牙齿健康吧？ 或者你这样说， 嗯， 康乐，你最近是不是用了一个特别的牙膏啊？牙的颜色好像有点变化。 带颜色的啊？ 哎，挺好看的。然后我这一照说，哎呀。你说是吧，化解了尴尬了， 可是吧，这也算是明说了，要不就算了，不提了，等他自己发现吧。 啊，等我自己一会儿、嗯、哎呀，怎么是中午吃的饺子味儿，还下午还有这味儿啊。啊，一看还留有一个菜叶。 哎，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啊、自己突然回过味儿来了，哎呦，糟糕糟糕，这一天这都被大家看完了哈。 哎，咱也不能浪费粮食是吧。 嗯， 连夜宵都有了。 大家可以聊一聊这个尴尬的事情哈。您有没有遇到过尴尬的事，是如何化解的呢？ 哎，是 9290就说，请保持微笑就不尴尬了呀。 可不是吗？ 嗯， 哎，保持微笑真的是在任何场合当中，我认为都是适用的。 嗯， 比如说您认错人了，我经常我这眼神有时候不戴眼镜，200度左右，容易认错人。 是， 我一认错了，人一回头说，干嘛呀？我是保持一个微笑。哎呀， 或者 顺便你还可以 啊 发展发展。 哎呦嗨！ 你比如说，哎呀，看特别顺眼的说，哎呀，你长得特别像我小学同学。 挺好，这走路上多交一朋友。 哎，你长得特别像我幼儿园的这个同桌。 可是我觉得吧，如果走马路上，你真的认错一个人，你真的会去跟他借坡下驴，就这么聊下去吗？ 啊，不会，陌生人 不会， 不会 对吧？有的时候在咱们在，尤其是在咱们单位哈，人这么多， 哎， 比如说我想跟你打招呼，我以为你是谁谁谁，啊，其实我认错了，但是呢，没准儿就会借势聊下去了。 你看，是， 对吧？ 哎，这个所以。尴尬呀，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 嗯， 就是人啊心里的一个微妙的变化。 对， 这很瞬间的一个事儿。如果你能够把它处理好， 嗯， 叫什么所谓的化腐朽为神奇。哎，就是像我们这个救场救得好，比如说在舞台当中反而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 哎， 你看， 今天我就挺尴尬的。 啥事儿？ 因为你看你这个风格吧，大金链子小手表的风格， 哎， 但是呢我就应该给你救活救活，我是不是得扮演一个， 啊， 八蒜小妹的这个风格呢？ 没事，你是低调的，一看你就是低调总裁风的。 哎，你别说穿衣服这个问题上，我曾经就发生过一件特别尴尬的事儿。 什么事儿？ 就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哎，萌萌你最近干嘛呢？我说，哎，我干上班啊，在家就是带娃啊啥的。他说，哎，那个下周咱们同学聚会，你有空吗？我说有啊有啊，好久没见大家了，那我来啊，行行行，那咱下周见哈。 哎呦， 我就以为同学聚会指的就是我们几个要好的聚会 啊， 哎，就是， 所以你也没怎么准备是吧？ 对，我没有捯饬自己， 你看， 哎呀，气死了。 结果现场全都是我这样的盛装出席的是吧？ 结果去了之后。发现，哎呦妈呀，这是什么红地毯走秀大会吗？ 对呀，啊，人全是像康乐，大家看到我这盛装出席的， 对，就是， 啊，把家里这个金戒指全都戴着的 啊，是 夏萌，你是把这个买菜筐也拎着了是吧？ 金银首饰的，然后我呢就是这个什么， 啊， 大棉袄、二棉裤的去了 啊，是， 哎呀，当时也只能安慰自己，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我们班同学。 哎，是，哎，我突然想到了，遇到这种事别尴尬， 嗯， 因为啊。在某些场合特别刻意的去穿某个衣服，为了显示对于这个这重要性等等的， 嗯， 啊，我认为它这是一种考量。但比如说， 嗯， 就算您没穿的特别的什么正式啊等等的，哎，我就是一个轻松的姿态，平常姿态来出席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可以的， 嗯， 我突然想到了前一段有一个事儿上热搜的，也挺尴尬的啊， 嗯， 哎，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那可能就是个笑话了。这么一回事，我给各位说一下，某女网红夏萌，你可能还知道呢，挺有名的。她某一天在网上秀了一个图片，自拍，去一个上海啊，应该是在，好像在靠江边的一个特别有名的餐厅。对，但是自拍说，哎呀，咔一自拍，说，哎呀，今天什么都很好，就是大家看一看，我背景后边有两个大老爷们儿在这么高级的餐厅，竟然穿着跨栏背心儿。他说我好尴尬呀， 哦， 然后我 他尴尬， 他 尴尬， 他盛装出席的，穿的是什么这那的， 嗯， 然后结果有网友神回复说，你不知道你身后那两位，其中的一位就是某某大地产的什么什么的，什么董事长的，继承人，身家多少多少亿的那种， 哦， 然后说了，人家只是到在楼上下来吃个午饭而已，你不要用自己的视角来衡量别人，所以说 这排场 啊，这有时候是尴尬，有时候还弄出笑话来了。 嗯， 你看， 嗯，是我们一般都会讲，就是说什么场合咱得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包括服装搭配哈。但是现在呢，在如今很多元化的一个生活环境当中呢，似乎说，哎，我去一些比如说哈，比如去一些高级的地方，我是不是应该穿正装呢？嗯，目前来看也不是这么回事了。 哎，是， 但是我还是认为，我们如果要真的要去出席一些正式场合的话，一些庄严肃穆的场合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自己的着装的。 没错，这就是叫所谓的社交礼仪。 宜， 嗯 啊，但人家比如说就是家里就住在那个外滩上边的， 去哪哪哪消费，甭管这个消费场所的级别是什么样的，那反正我是消费者，我愿意咋穿咋穿。 哎，对，顶多就是店家说来你穿这个不适宜到我这场所来消费，那我就不去了呗。 嗯 啊，反正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就是还是以真为主， 嗯， 啊，就大家别拘着自己， 啊，谢谢你谢谢你， 你看这回 你安慰了我， 想开了吧夏萌， 啊，想开了想开了， 你看 我也不再为那天的事情而感到尴尬了。 哎啊，所以相互之间倾吐倾吐往往能够解决各位的一个尴尬的事儿。 嗯， 哎呀，当然在心理学上边我们也特别给您找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尴尬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 起源于何处哈， 哎，是 为什么会尴尬。 你比如说有一个例子说某一个人在某一天在便利店啊，遇到了这个店长，好像在说店员啊哪摆的不好等等等等的，哎，然后他就觉得好尴尬呀，哎，没说他呀，说那店员他就感觉到尴尬了。 为什么呢？ 就是别人的尴尬好像你也想找个地方钻进去，好像有些朋友这感受 啊， 就直面别人的所谓的窘态啊，大家也会所谓的尬得出天际吗？干了个尬吗？ 就比如说 有这情况， 咱们都在开会呢哈， 哎， 领导就批评我了，因为我的时候你也觉得挺尴尬的， 哎， 嗯，这叫共情能力吧？ 没错，啊，就是人为什么要尴尬呀？就是体验到尴尬的时候，我们其实会体验到很多身体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不协调了， 嗯。 心里不舒服了， 嗯， 脸红出汗， 嗯， 坐立难安等等的， 走都不会路了 啊。对呀，啊 嗯， 你看这窘态有点说让人嘲笑那种感觉啊。但是呢一般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都是很平常的一些情景当中啊，你像听到别人的并不好笑的一些笑话了，哎呀，讲一笑话，就康乐经常给大家讲笑话，哎，觉得笑话太冷了，好像那一丝丝尴尬就出现了，是吧？ 嗯， 你看， 是的，可能大家经常会有种感觉。 哎，啊，这个 尴尬的一笑啊！ 等一会儿我再多准备几个笑话， 嗯， 打破一下现在尴尬的氛围。 是 就是你刚才说的很对，尴尬一个是来源于我们共情的能力，对吧？就好像， 嗯， 哎呀，我能感知你的所谓的那种处境的能力。 嗯，我也仿佛能够感觉到你和我一样，我们都在用脚趾头扣出个三室一厅哈。 哎呦，是啊，这个比如说刚才夏萌你说我这个韭菜塞牙那事儿， 嗯， 啊，我这韭菜不仅是韭菜塞牙了，我这扣一扣能扣出一副麻将， 哎呀， 再扣出一副象棋呢，得塞多少东西啊？ 是呀， 啊是。另外尴尬呢，还来源于什么？我们的一种代入感，还有投射能力。哎，好像面对别人尴尬的时候，潜意识把自己就置于那种情景当中了。你看， 也会想象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会怎么样？那我肯定会觉得尴尬呀。 哎， 那我现在就替他也尴尬尴尬吧。 是，啊，当然还有一些人是更加容易感觉到尴尬的。哎，就是好像心理学当中讲究这个超我， 嗯， 超我能力强，更自律，共情能力更强的，社交能力更弱的人，这种人好像容易感觉到尴尬。 嗯。 哎，这个突然我联想到了一个名词，叫社交恐惧。 哎，是的，我刚才也在想这个事情呢。 就是缩写为社恐，是吧？ 社恐，对。现在有什么社恐，还有社牛。 哎， 嗯， 对，这。 哎，我没说 C 语言啊，我没说啊，这真的叫 社。对，社牛， 对吧？ 就是社交场合觉得自己很牛。 对。 啊，没事就敢直播，在这大众场合上边，啥也不怕的。 有些人特别的自来熟，跟谁都是。我就会认为这种人就是属于社牛级别的， 简称就是脸皮比较厚吧，可能是 可以这么说。社恐呢，就刚好相反，干什么都觉得哎呦好尴尬， 哎， 干什么都放不开手脚， 可不是 吗？干什么都觉得害羞 啊， 嗯， 是。这边还有朋友刚刚打开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在视频当中看到了，康乐今天穿的有点尴尬呀，是吧？ 哎，不知道咱俩今天是什么个情况，是康乐家有什么事儿吗？还是康乐马上要去有个什么重大的约会，要去见什么重要的人吗？ 不是，就是为了这一期的主题尴尬， 就是为了见大家。 哎，是我们今天主题就聊怎么化解尴尬的局面，那我必须得首先创造一个尴尬，让大家感受到这种感觉才行了， 啊， 是吧？ 哎，所以康乐今天穿了西装，戴了大金链子啊，还有一手的这个大金溜子， 哎，是， 啊，都戴上了 啊，就一个， 就恨不得，哎，你今天应该再配一副这个墨镜。 我是学 NBA 的球星， 又， 哎呦。啊，这 煎饼果子来一套。 是，那我可以跟着 NBA 球星学习学习。 Hey bro。 啊，对呀，啊，啊，当然了，我们也说到，说了这么多尴尬的情况，如何克服和消解尴尬呀？ 我觉得挺难的。比如说我就是那种有点社恐的人，我天生就会自带尴尬感， 哎， 怎么办呢？ 脸皮薄。 对，我就是脸皮薄的人呀。 你看 我怎么让自己锻炼出这个强大的内心，或者把我的这个脸皮再增厚一点。 是，所以你这样的一些担忧的情况啊，真有心理学方面的解决的办法 哦。太好了，听听。 对，首先是什么呢？哎呀，就是训练注意力和控制力，让自己专注于积极的方面，而不是频繁暗示自己，假如我又陷入到尴尬的这个处境，咋办啊？ 就别自己吓自己， 别吓唬自己。另外一个就是，我还看过一个叫什么，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出丑效应。什么叫出丑效应？太过完美的人未必讨人喜欢，反而带点小缺点的自己会更受欢迎。你就是暗示自己，我这犯点小错，出点小尴尬，那我更可爱了。你这么想 好像是这样的哈。有的时候有些太完美的人呢，会让大家觉得他无法接近。 对呀， 因为太高大上了，他肯定是一个神一样存在的人物，那我反而不敢跟他说话了。 你可不是吗？ 可是这个人呢，时不常的能来几句自嘲，出点小丑，我会觉得我跟他一样，或者他跟我也一样。 对呀， 我们一定能成为好朋友。 是，所以处理好尴尬这件事啊，他我觉得任何人您能把尴尬这事处理好了，情商提升一大块。这个情商担当，我刚才看到有个朋友提到了，谁呀？王博。 是的， 哪位朋友刚才提到的？ 他总能够在这个很多场合当中哈，化危机为一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是化干戈为玉帛，就是明明感觉这俩人对方说完这话一般来讲太尴尬了， 是的， 甚至有吵起来的可能性。 对，要么就是我摔门走了，我不想跟他说了。 你看这边有人提到黄渤，我也突然想到了，在某一届这个颁奖典礼当中呢，黄渤他就是这个颁奖嘉宾，当时那衣服穿的吧，还不像我今天是这么的挺那什么的，闪亮的 隆重， 穿的是像睡衣一样。但可能人家也是一个潮牌吧。他的搭档某个也是女演员， 就嫌弃她穿的太随意了，登不上大雅之堂。 说你怎么穿个睡衣就来出席颁奖礼啊？但是也是一种调侃的这个语气啊。黄渤反应特别快，说：“因为我经常来参加这个电影颁奖，所以每次像到家一样。你想啊，在家穿什么？当然是穿睡衣啊，舒适为主啊。” 这个回答是教科书级别的回答哈。 这个尴尬的局面马上化解了，反而给他本人增色很多，因为这幽默呀，有极致。另外一个，这个还有一个颁奖典礼，同样是黄渤，这黄渤演戏好，最近总参加颁奖典礼，他好像跟这闫妮，他俩是演夫妻好像啊。闫妮就自嘲说，这都幽默嘛，说我跟你演夫妻，我就知道我要走向谐星的这个行列了。你看，说那意思好像说，这怎么又嘲讽起了我这个这不演戏的路子啊，包括长相等等的，是有这方面的吗？黄渤反应多快呀，化解尴尬，立刻就说，我跟你演，我觉得我要走向帅哥的行列了。 你看， 那意思抬他了，说，你是大美女。 不光是抬他，也抬他自己嘛。 对呀，相互之间的这个搭档啊，尤其是特别的重要。演戏也是，包括咱们主持节目。 我不会给你甩门的，你放心吧。 是，甩门那个也太尴尬了。 你也不会给我甩门的，我知道。 我把戒指给你戴会儿呗，要一会儿。千万别跟我尴尬呀！ 你那戒指太贵重了，我怕万一这个一个不小心我丢了好几万。 没事， 怪我了。 好几万能买好几千个呢。 我们今天聊什么啊？说了半天呢，主要就是聊尴尬这个事情。生活当中经常会发生一些尴尬的事情，怎么办呢？您是如何化解的呢？给我们说说您的小妙招吧。 是这边小兔纸他说了，赶紧说个冷笑话缓解一下尴尬。但是我怕，万一您这冷笑话没有提前训练好，对方要再没笑，是反而尬上加尬了。 对，这个又得出一套三室一厅了啊。 可不是吗？另外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好像有时候夸人 也会夸得很尬， 一部分是比如说这夸得太夸张了。 对 啊，比如说 就不是真心 的夸，不真诚了。 对， 比如说有人就夸谁，你真是这个像嫦娥一般美丽啊。 这有点过分了，有点 夸的。对，可被夸的那个人可能并不希望听到这样的夸奖， 对呀、 啊，或者他就认为这样的夸奖是很虚伪的， 哎，是、 就会很尴尬。 是，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尴尬的，我觉得夸人，对方没明白在夸啥，是说了云山雾罩说一堆，没明白是啊夸我呢呀。 嗯，那就只能呵呵一下了哈， 溜着弯夸人， 嗯 啊，有时候也容易尴尬。 哎呀，我觉得大可不必，你都想夸对方了，那就敞开怀了，真心一点的夸呗。 是， 嗯， 所以相互之间人与人相处之道啊，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就是跟这有关系。 哎， 说说我就干了个尬啊，咱们说说尴尬这事儿，大家都是如何来化解尴尬的呢？ 嗯。 哎呦，这边你看， 但是也不要忘记了哈，我们节目有很多规定动作也是要完成的。在晚间的5:45的时候呢，我们会去电话袁岩老师袁咔咔，跟我们聊一聊现在中超遇到的这些危机啊，又是欠薪，又是全队面临着解散等等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另外呢，今天也是一个大日子哈，今天是北京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的日子，晚间的6:05我们会去电话连线我们的记者金泽，听一听在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这一天里呢，都有哪些主题的活动？ 哎，是，当然了，我们也会在6:30左右会连线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赵宇，让他来点评一下我们中国足球在联赛这个层面当中啊、遇到很多困境，又欠薪又这又那的，如何是一个脱困之道呢？ 嗯， 哎呀，这聊到尴尬了，中国足球好像就是充满尴尬了， 总是和尴尬绕不开的哈，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所罗门群岛对吧， 对， 跑咱这儿来学习。哎呀，我当时看到这新闻的时候我就想，能和咱们学什么呢？ 学足球还是是 足球方面能和我们学什么啊？确实挺有意思的。也有网友就说呢，这一个敢教一个敢学。不过提到所罗门，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过这个地方啊，很多人会马上联想到什么所罗门王宝藏等等的传说。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这个太平洋岛国哈，所以大多数那儿的人呢都是以务农捕鱼和种植业为生的，国民经济以种植业渔业和黄金开采业为主。 哎呦， 哎，据说呢在所罗门群岛也有很多咱们中国人在那边做生意。 是， 嗯， 在那边淘金呢。 哎， 这个是1568啊，当时西班牙的航海探险家叫门达尼亚，就在所罗门那块发现了这叫沙金，啊，找到所谓的所罗门王的黄金宝库啊，把那块就命名为所罗门群岛了。 嗯， 哎呀，当然对于这个所罗门群岛，像我们中国队啊全面学习这件事儿呢。所罗门群岛国会议员安东尼维克他表示说，哎呀，他们希望能够进军卡塔尔世界杯，迫切需要中国队的经验 啊， 而且还高度赞扬了中国足球职业化的进程 啊。 你说这事儿说的， 他确定他对话的，他知道他对话的这个对象是谁吗？ 所以说这个就刚才我们提到了，有时候你夸人夸不到点上，就容易让对方产生尴尬。 哎，好尴尬呀，我们作为这个球迷我都觉得完了完了，这我该如何应对呢？我说哎呀，哪里不用不用， 你看 谦虚只能这样了吧。 反正你看他这个是跟咱学习一下这个中国足球失败经验倒挺多是吧，跟咱找这个的话咱还能教一教的， 如果说他想学这个什么屡败屡战屡战屡败这方面的经验的话，那我们确实可以传授一些的。 哎， 嗯， 阿昭说了，你确定不是讽刺吗？这个应该不是讽刺，我把这图片都发到了， 这是个真事儿， 真事儿，这个是啊，不是开玩笑的。所罗门群岛呢地处是在大洋洲，大洋洲的世界杯预选赛呢是明年1月或3月开打，到时候决出一支球队参加洲际的附加赛啊，他们对手会是来自亚洲、中北美还有南美洲的一支球队，只要在附加赛当中取得胜利就可以进入世界杯。哎，所以所罗门群岛队是不是心想了，哎呀，我们这进世界杯好像比国足概率要大点儿，然后你们这边呢就打到这一半了，好像有一些什么经验啊，跟亚洲球队没准人家认为自己能跟亚洲球队附加赛能碰上呢。 哎呀，我只能说哈，这个这一段对话呢叫做没话找话聊。 哎呦，你看 然后聊得很尴尬。 是，反正这个跟咱们学足球这事儿啊，现在这个契机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好。 对，你说 你 跑过来跟我们说，哎，我们想借鉴一下贵国这个乒乓球方面的经验哈，能不能传授我们一些？那没问题，给你几本武功秘诀，你回家练去吧。 哎，是 啊，这没问题。你要说足球，那哎呀， 我也囊中羞涩呀。 足球，哎呀，反正这个咱们足球现在的焦点，除了世界杯出现这事儿，也大概率出现不了。但是呢，国内的一些联赛仍然是重中之重。 哎， 你看， 可是这联赛呢，现在弄的也是不尴不尬的境地哈。 联赛的组成部分，什么俱乐部啊，各个俱乐部现在出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啊。 嗯， 你比如说欠薪等等的。接下来我们为各位介绍一下。根据今天体坛周报的一个报道说，中国足协这一次仅上报了14家俱乐部进入2022年亚冠联赛的参赛许可证这名单，但是呢均未获得参赛许可证，就是由于绝大多数的中超俱乐部存在欠薪的问题。 哦，是的。那么由于过往在处理亚冠参赛许可证上存在不严谨的态度，没有严格把关，那足协今年是吸取了其中的教训，在10月上报的2022年亚冠联赛参赛许可证的名单当中呢，就经过了严格的把关，不过只包含14家俱乐部哈。这也是足协最近几年上报申请参赛许可证数量最少的一次，而这14家俱乐部呢，没有一家获得参赛许可证。这理论上来说呢，中超存在没有球队能参加下赛季亚冠的可能，而之所以没有获得许可证，就像刚刚康乐介绍的，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存在欠薪的问题，只不过程度不一样而已。那这份名单当中呢，像泰山、广州、深圳、亚太、上海海港、上海申花，都是处在一个观察的情况当中来。 哎， 那处于这种情况的俱乐部呢，就需要补充相关资料或者稍加整改，也是可以通过的。也就是说呢，明年参加亚冠的球队只可能从这6家俱乐部当中产生。 哎呦， 而这其中不包括咱们北京国安哦。 是，哎呀，这6家的话，哎呦，没想到， 嗯， 真没想到， 咱们曾经也是。哎呀，想着法儿的哈，要去争取亚冠资格的。但是今年咱也甭去惦记那个，好好就打我们自己的联赛吧。 当然我记得之前好像有球迷分析说，哎呀，亚冠这比赛是鸡肋了，咱能把联赛顾好就不错了。现在你想说鸡肋，人家不让你这么点评了。你这么多俱乐部连基本的这个许可证都没获得呢。人家说了，你先没资格点评我，现在你先把许可证获得之后，你再说我鸡肋吧。 嗯，是的。那说到这个欠薪的问题呢，我们也给大家看了看哈，各家中超俱乐部现在薪资发放的具体情况。咱们北京国安呢，据说现在半年以来补发了1个月的工资，上海申花呢是拖欠部分月份的薪资，广州队欠薪2个月，9月3号之后呢就没有再发过薪水了，一队尚处在停训的状态，球员只能自发的训练。广州城队呢欠薪2个月，9月份开始停薪的，这也是富力足球俱乐部历史上第一次没能按时发放工资。还有武汉队欠薪7个月，重庆两江竞技欠薪8个月，今年就发了2个月的工资。还有青岛黄海欠薪6个月以上，一直都在承诺说尽快补发，但是还没有兑现。天津金门虎欠薪2个月，只发了少量的生活费，管理层呢也向球员表示说第二阶段开始哈就会发薪水的。沧州雄狮欠薪6个月左右，长春亚泰欠薪4个月，河北队普遍至少6个月以上啊，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球员和球员之间也不太一样。不过现在呢，俱乐部主场办公室也贴上了封条，据说他们那边呢连电费都没法交了。 哎呀， 哎，深圳队这边呢11月之前的薪资都是正常发的，11月能不能发目前还不知道。河南嵩山龙门目前据说啊薪资发放是正常的，相关人员透露呢，因为这个股改导致的俱乐部股权变更等等流程问题，薪资发放曾经拖延过2个月，不过目前都已经补上了。大连人据说现在都正常，山东泰山也正常，上海海港也正常。 哎呦， 不过正常的真的没几家。 是所以以前我们说一个俱乐部厉不厉害啊，这哎呀大手笔大投资，现在这些标准都通通的说再见了。 哎， 现在最重要标准是什么？按时发出工资来啊，否则谁缺钱谁尴尬呀。 嗯嗯， 你说这电费都发不出来了，这训练咋办啊？我看有的队他那个食堂都给撤了 啊， 难不成队员们 带便当去， 或者点个外卖吗？ 外卖都吃不起。 是我支援支援队员们嘛，我把我这个什么这个优惠券什么的给他们 转几张得了。 优惠券也得，那你也得就是先消费才能用优惠券呀、啊。 是， 嗯，有点难哈。哎呦，遥想这个早几年间都是亿万身家的， 哎， 现在为个吃饭的问题还得发愁呢。哎，不如所罗门群岛向我们来取经，我们可以教一下，教教他们如何吹泡泡。 哎呦，是吹气球 啊！ 是。这边就还有朋友说了，这个所罗门群岛这个队伍是不是来学习学习，想要规划国足球员？哎呀，这是9590说了， 把我们的球员规划到他们那儿去。 对呀、啊，就是国足的没参加过这个国际大赛的，具有规划资格，是不是？哎呀， 哎，那我们这也算留洋了呀？ 支援支援啊！ 谁支援谁呢？ 是人。何必呢？人家要想找规划球员，巴西呢遍地都是， 嗯、 啊，不至于比我们这贵多少、 嗯、 啊，这应该不会是。 嗯，由于或者就是咱们打价格战，我们胜在物美价廉。 哎呦，是，哎呀，物美价廉，价廉可能能做到 啊、 嗯，物美不一定了啊。 是的，哎呀，对于中国足球来说，现在成问题的不光是各家俱乐部发薪水的事情哈，关于青训啊，关于青少年足球的这些培养呢，目前也就是由于中国足球陷入的危机关头哈，也使得呢这个青少年足球培养陷入到了一定的危机当中去。比如说像这个恒大足校，目前很多教师和员工都收到了什么呀，遣散通知书。要知道恒大足校当年开校的时候是创下了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哈，号称最大的足球学校，但是现在呢就自身很难再去生存了。U18国家队名单当中有9名恒大足校培养出来的球员，所以这个消息一出呢，也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可惜啊，这么多年的投入马上就要见成效了，但却因为这个母公司的问题最终很可能无法继续。这个对于中国足球来说，中国足球人才的培养方面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遗憾。 哎，是啊，所以这个真的涉及到很大的一些事儿啊，就青少年对于一个项目他的喜爱啊，好像一旦说这个不喜爱了，多少年你这广告都做不回来。 嗯， 因为这些孩子啊，他都是父母肯定都同意了，家里边都同意了，把孩子肯定会影响到相应的学业的部分，他有所选择嘛，选择踢球这条路了，一旦这条路出现了任何的问题的话，那这一大波的队员包括他们啊，可能亲戚朋友啊等等，对于青少年足球培训这一点可能都会产生相当负面的一种印象啊，所以这件事儿我真的希望能够好好的来解决啊。 嗯， 可能比一线队发不出工资啊，这重要性也差不多少。 哎，是的，有可能还会激发起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呢。 哎，是。 我们就很奇怪说，咱们中超遇到了这个危机，在我们的邻居方面，邻居身上有没有曾经发生过？比如说日本的联赛、韩国联赛啊，他们有没有面临过像我们目前面临的这样的局面哈？ 哎， 当然了，这个日韩媒体呢，最近也在关注中超俱乐部现在的这个生存危机情况。他们也知道哈，曾经呢，我们也是过这个挥金如土的生活，号称世界第六大联赛，但是现在呢，却面临出这个土崩瓦解的状态。不可否认的就是，疫情的原因呢，也是造成中超俱乐部普遍出现母公司运营危机的原因。新冠疫情同样对日韩联赛也造成了一些经济方面的巨大损失。不过呢，因为日韩联赛成熟的俱乐部经营产业链，还有理性的这个薪资占比，让他们的俱乐部呢，面临大范围亏损时，不会造成普遍降薪或者欠薪。电视转播比赛日的收入和商业赞助呢，是日韩联赛稳定的收入来源。一旦允许球迷入场，联赛恢复常规运营，很多俱乐部就会反弹。虽然疫情严重，但是联赛依然是日韩足球产业之本。日韩联赛呢，没有出现新冠疫情收入锐减、财政恶化导致的大面积欠薪。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疫情期间哈，降薪的政策，最重要的呢，还是人家是处在一个理性健康的薪资支出当中。 哎呀，是，突然让我想起了一部曾经的影视热剧啊，里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曾经的我年少轻狂，打打杀杀，但是转过头来回想说，生活还应该返璞归真，还得是过日子啊。中超不也是吗？之前呢花钱呢就如流水一般的啊，现在得回想怎么把这日子给过下去。咱们现在马上为您连线的是新浪体育的足球记者评论员袁野。袁老师您好。 康乐夏萌，您好。 袁老师好。 袁老师应该是刚刚采访完啊。袁老师问您一个问题啊，这两天看到了相关的说中超的这个16个球队的欠薪的情况，刚才我们这边也球迷是特别的关心了，善如水君子他说了这个欠薪的事儿，跟国安有关系吗？据您了解。 对，我想先接着刚才夏萌其实说的两个词，理性健康，确实是其他国家联赛比较成熟，比中国可能我们说没有出现这么多危机的原因就是人家更理性更健康，而我们就是因为不理性导致现在非常不健康。这个就现在不是说某一两家的是这个中超俱乐部，是中国绝大多数的职业俱乐部都出现了一些欠薪啊，或者是说晚发吧，那这种情况。当然其实康乐你说到了北京国安，咱们可能也不用太回避。其实我看媒体已经报道出来了，而且在说到中超欠薪的时候还特意把国安放在前面，我也看到挺逗啊，有欠7个月的8个月的，他不是按照这个排，不是按照这个欠薪比重说，当然把国安拎出来了。其实我也了解了，因为国安其实最近两年这个母公司吧，中科集团也确实是我们说遇到了一些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很大。这个因为我觉得甚至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可能我们说在2022年冬奥会过后，在2023年亚洲杯完成之后，可能中赫或者是国安会迎来更好的一个发展。这个可能我们说就像目前整个这个大环境不好，谁都会有一些起伏，但是我们说可能国安你说这个拖欠是以什么为标准的，每个月1号没开工资，下个月1号开了，或者这个月15号开了，你说欠不欠呢？其实我们的球员有的时候到目前为止，你看很多俱乐部球员出来发声，国安没有。当然，我们也不想说替国安说太多，我就想说，现在中超备战呢非常正常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公开的新闻。国安目前在上海在备战，而且这个时候国安包括之前还在引进外援希尔瓦，包括主教练也都回来了，能现在正常备战呢，为这个下一阶段做准备的情况的俱乐部并不是很多。所以说，我想国安的欠薪，你说他是缓发也好，或者是说有一些困难也好，我觉得是暂时的，绝对不是说像其他俱乐部那么严重。所以说我觉得外界呀拿国安炒作博流量，这个我都可以理解，没办法，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流量社会。实际上是我说国安他就有这轰动新闻呢，因为已经把广州恒大都已经炒完了，华夏幸福大家你死不死都你不感兴趣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媒体还有球迷我中国的媒体跟自媒体有一些专门拿这个欠薪的恶意来炒作的，我觉得也是我们确实是应该谴责的啊。至少我觉得国安，我至少从目前看，我刚才请大家相近两个时间节点，过了2022跟2023年可能会更好。 是袁老师您刚才说一句话我特别同意，就我们片花里边也说了，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确实是但是这边还有朋友想问问袁老师一些问题啊。奥斯卡的迷弟想请问袁老师，这海港队今年能双冠加身吗？他的问题。 上海海港其实今年中超还有，如果说比较想这个取得好的成绩或者投入一直比较稳定，一直没有缩减的可能就是上海海港，另外山东泰山两个球队，我们看到实力人员呢投入都不小，而且目前也是说一直是可能比较稳定，因为他们背靠大树好乘凉，因为他们这都是国企背景的。但是海港今年我觉得夺冠系数无论是足协杯还是联赛可能都不如山东泰山更大，山东泰山你看外援内援都非常整齐，更关键的接下来就联赛，如果是说能正常开打的情况下，12月12号开始到1月4号结束，前后加一起22天的时间打8轮比赛，这个时候绝对就是靠这个人员板凳厚度了。而山东泰山那个板凳只有板凳厚度是非常强的，我觉得这个联赛冠军山东队可能更占70%-80%的期望。 另外这边还有朋友想让袁老师给点评点评，今天又出来一个新闻说，有相关方面认为说是不是广州队和广州城队这俩队未来能合并一下，就解决这个面临的一些问题，您觉得呢，袁老师？ 这个首先我觉得意向是好的，这个两支球队合并是说，我想这个是建立在如果两支球队都没有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能够为广州足球保留住一支球队，可能当地球迷也是高兴的。但是我觉得作为两家俱乐部来讲，或者是两支球队的球员来说，都是不太希望这样的。因为当时前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大连阿尔滨跟大连 斯德合并之后，对于球员来说是影响非常大的。有的球员因为这个不能转会啊，包括工资问题，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发展。我觉得两支球队还是积极的去寻求改造吧。可能当地广州体育局、广州足协包括相关部门也正在帮助他们积极联系。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说这个工资拖欠。其实像广州恒大集团已经现在出现问题了，他这个工资债务，球员都有合同在身。你如果说是球员让步，重新这个跟新的俱乐部或者新的股东签合同也可以。如果不让步的话，这个合同确实是非常大。其实我这个在这里我还想说一下，拿国安说事儿，这个真的没有太多意思。其实其他俱乐部，我刚才说比较严重的工资已经欠拖欠达到了近两亿的这么一个情况。近两亿，你让原来的企业去怎么？哎呀，去这个还他不可能还，他只能去放弃了，他只能新的企业借了，新的企业借了，谁能接你这两个亿的债务呢？两个亿的债务，那我觉得可能就得重新谈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无论是球员呢，还是新的俱乐部股东，都要可能做出一些让步吧，都要可能双方往好的方向努力。包括其实我刚才我不知道康乐咱们这个是不是那个说没说到这个关于国安申请亚冠的这么一个话题、啊？ 没，还没有呢。就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袁老师，这个是怎么回事？ 那我就主动说一下吧。就是还是就是国安可能就是全国媒体特别关注这个，意思国安就是说出点什么事儿，他们觉得天大的不行了，好像国安这个放弃亚冠了，或者是国安被剥夺亚冠资格了，都不是。因为这个现在传的这个消息啊，只不过是说每年在年底的时候，中国足协都会向亚足联申报一批，就是或者亚足联都会向各个国家申报要一批名单，就是说你们谁有意向参加这个亚冠联赛，然后我看看你们都是不是够这个资格。这个资格就不用说了啊，包括基地啊，包括人员呐、啊，包括不能欠薪呐、啊。国安其实说实话，最关键的是因为这连续两年大家也看到了，我们打亚冠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困难。今年这个超级大，我们即使今年派出年轻球员去，也是不幸，有些球员你还受到了一些新冠疫情的传染，然后刚刚所有队员就刚回来，从六月份到现在将近半年的时间，这个影响太大了。当然，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国安不想去申报参加下一年亚冠的理由，也不是说国安没有信心去争得好成绩啊。最关键的是说，我觉得还是中超联赛这个赛程造成的。中超联赛的赛程让其他俱乐部没有办法去拿出我的主力去打亚冠。那与其这样的情况下，你我不知道想去继续报名参加亚冠俱乐部意义是何在。你看今年上海海港第一轮就被淘汰了，连资格赛打一轮就回来了，然后其他的广州恒大当时也是什么派的替补队员去。那你说明年如果中超赛程还是跟亚冠赛程撞车的情况下，那你怎么办？包括我们说现在是不是说这个有没有实力，有没有这个名次去参加这个亚冠情况呢？而且更何况我们说展望一下国安现在第二联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如果正常打的话，刚才说了上海海港和山东泰山毫无疑问是前两名，其他第三名还是有资格去参加亚冠的。国安现在去争夺第三名这个资格至少还是有机会的嘛。那现在就是国安首先表达出一个态度，明年可能明年我国安要把全部的重心放在国内联赛赛场，因为明年即使说真的参加亚冠的情况下，今年还能派预备队，明年预备队就没有了。因为据我知道今年预备队大部分球员像梁绍文啊，像这个很多球员他们都要明年冲刺到一队当中了。那你说明年总不能派 U19 去打亚冠嘛，那成何体统。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明年国安不参加亚冠的事情也不必，北京球迷至少不必太多纠结，这是至于外地媒体还有炒作，这个还是随他去吧。 哎，袁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这大姐人叔叔想问问您，说演员调节费的事儿啊，很多人呼吁说是该退还给退还了，您觉得这个有戏吗？ 这个我这个觉得有没有戏可能也不太重要，我只能说是当初因为收这笔钱的时候是不是合理？这个我们当时探讨了，就觉得不是说特合理，因为这个当时这个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规定需要交这个需要交这笔调解费。关键是在交这笔调解费的过程当中，还有的俱乐部到现在没有交，这就更不合理。 是，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最终能够给一个明确的说法吧。这笔钱到底怎么处理？ 好的，我们这时段刚刚为您连线的是新浪体育的足球记者评论员袁野老师。袁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的，再见。 好的，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晚高峰5点到7点两小时的金戈铁马，夏萌康乐陪着各位。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尴尬这件事儿啊。 嗯， 为了说尴尬这个事儿，今天呢康乐也是有特别的一个准备。 我这刚才这一套难道就这么尴尬吗？ 其实还好，其实 还好 啊。 准备一个比较粗的大项链而已，是。 如果我说今天你穿了像你刚刚发那个图片里边库兹马的那个颜色的话，那可能就尴尬，真的是干了个尬了。 哎，库兹马他确实是时尚达人，NBA 球星里边真的很多特别敢穿夏萌。 他们一般都和这个跨界的元素融合的非常好， 是啊， 对吧？比如说一些这个音乐啊， 对， 文化艺术啊等等，就他们那个跨界跨的非常的自然。 是，所以还是那句名言，我不感觉尴尬，那就不尴尬了吧。 哎，尴尬就留给别人吧。 哎，是，咱们好好来聊一聊如何来化解尴尬。大家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吧。今天到目前为止，点赞助力榜第一名1908，第二名永远的儿媳妇，第三名孙东玲，第四名家里人，第五名爱吃水煮鱼，第六小小强，第七高宝丽，第八7720，第九9489，第十阿昭。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我们一段片尾广告之后再给各位聊回来呀。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快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脸庞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4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呢，你说， 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现在点赞助力榜，刚才哎我发现有新人出现， 哎我也看见了， 然后有一些呢好像这两天点赞新人出现的同时，有一些老听众最近没咋点赞，是不是看到了新人出现了，尴尬了吧？你说， 哎，你也别这么给大家这个施加压力嘛。 啊，没事，随便，爱怎么点怎么点，哎，就 不要给大家带来尴尬的感觉就行， 哎，不要给大家造成一个负担哈。 对， 如果大家呢想看我们直播间的情况也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点击右上角的这个小小的摄像机的图案就可以了，点进去就能看见现在直播间里边康乐顶着一顶金发，穿着黑西装，不知道的以为马上就要去当特工了。 是夏萌，就是冷不丁啊！大家一看说：“哎呀，这个视频里夏萌旁边怎么做一大金毛啊？”哎呀， 外国人 不是这只是一顶帽子而已。我们直播间啊，稍微有点冷风，我这得不扛风。我 前两天咱们戴的这个发型换了个发型，当时换的是英伦忧郁风。 你看， 今天走的是西海岸。 是， 我要的就是西海岸， 阳光风。今天走的是， 是的，是的、 哎、啊。哎呀，当然，刚才我们刚刚连线的新浪体育的袁卡卡老师啊，他说完一番之后，哎，我是觉得今年的这个中国足球好像是比较尴尬。 嗯， 世界杯好像咱们出现概率0.01%了，前几天 不都0%了吗？ 对啊，挺尴尬的。联赛这边呢，各支球队好像都各有各的问题，这真是应了一句老话呀。尴尬的妈妈给尴尬开门， 尴尬到家啦。 是啊，你说这，哎呀，尴尬这咋办呢？怎么解决呀？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说尴尬了啊，听听歌，开个玩笑， 吹个口哨、嗯、 啊，或者就装作不尴尬， 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哎，缓解过去了。 哎， 但是联赛这个尴尬可不是说这个你心里调节一下就能够缓解尴尬的， 哎， 啊，得需要很多方面的大力的支持才行。 嗯 啊，包括各个俱乐部赶紧找辙吧，怎么把这个是吧钱方面给解决了啊。另外足协方面看一看，刚才我们有朋友也提到说这个，哎，调节费有没有可能给稍微退还一些等等等等的。 哎，这个、 这个 就别往那么美的方向去想了哈。 你看 咱就自己解决吧。 啊，这个确实啊，从谁手里边拿钱都不容易。 就是这个年头欠钱的是爷， 可不是吗？ 啊， 而且不只是爷啊，有可能还是大爷呢。这边还看到一条关于中超的事儿、 嗯、 有一种观点认为说，哎，是不是这个俱乐部跨地转让的政策需要调整一下呀？ 如果能调整的话，是不是有转机呢？ 啊，对呀、啊，比如说跨地啊，你这个某一个地区可能这个球队干不下去了，其他球队有这个企业愿意接行不行呢、 哎、我上海的我转到江苏去可以吗？ 啊，对呀、啊 嗯、 等等等等的。这个其实在2015年年底那一次，我记得中国足协的会上边就已经是强调禁止俱乐部跨注册地的转让了。 嗯， 这个规定形成文件彻底实施是2016年那会儿1月10号来实施的，真正不允许各级的俱乐部随意的来迁来迁去的。 那那个时候情况不一样嘛？ 啊，对呀、啊， 对吧？那个时候整个足球的所处的那个处境也不一样啊。这项规定当时是在引导职业足球俱乐部逐渐走向一个真正的属地化的哈， 哎、 让俱乐部投资人呢量力而行，不要盲目烧钱， 可不是 搞什么薪酬至上这种疯狂的攀比。 哎、 所以当年足协这个方法呢，也是希望哈联赛朝着积极、稳定、健康的方向去发展，但是现在又出现新的危机了，不是当年的那个情况了哈。如果这个政策不调整的话， 哎、 那可能很多球队只能在自己这个现有的地方原地等待破产了。 哎呦， 目前来看呢，这种可能性哈，就是改变这个政策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之前好不容易推行而且执行了有好多年的这个政策，如果再改回去，可能大家又得说什么话了哈。用一个旧的错误去修复现在的问题，肯定也解决不了根本的这个错误。但如果完全不动，那就得看着一些球队就此消失，一些当打的球员呢就此失业，那对于整个中国足球行业的发展来说呢也不好。那么唯一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进行微调，就是说既不开放大范围的跨省转让，但是可以在省内不同会员协会之间进行转让啊，这样既可以能够给予地方政府在同一区域拯救足球俱乐部危机的一个空间，也不至于违背人的原则啊。当然是否微调还要看足协那边的定论了。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说儿媳妇说欧冠吧，等一会儿给您聊欧冠的事儿啊。哎，欧冠那边也有尴尬的事儿，我们今天来聊聊，我就干了个尬啊，说说各位如何来化解尴尬的。哎，欧冠那边是曼联一换主教练就赢球了，这对于主教练来讲被换的索尔斯克亚，你说是不是尴尬？ 啊，虽然这个时候镜头已经不会再面对他了 啊， 但是能够想象的就是他在家里边看着比赛，然后呢，用脚趾头抠出41挺。 啊，说你们是不是在给我演啊？ 哎，这个时候真的很难看，哎，你当时说这是不是在打脸呢？ 可不是吗， 啊，我在的时候不好好踢，我一走了你们就给我来一场胜利。 哎呀，你看啊，所以谁尴尬谁知道啊，就是看看他们如何化解尴尬了。但是我相信对于这个职业的这个教练员等等的啊，你包括李铁指导，你说前段时间大家那么的批评他，他不尴尬吗？ 尴尬呀，但是他应该也习惯了，这就是他职业生涯里边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哎，是，灰太狼他说了，哎呀，他觉得我看到您发的了，很有意思，说化解尴尬的是典范什么啊？他这脸皮一厚啊，啥事都过去了。 哎， 啊，您说这个吧，反正，但是你要放到联赛上边，脸皮厚也没用啊，你发不出钱来，那不行啊。 嗯，想办法吧， 对， 积极的想办法去解决。 是，你看， 不能坐以待毙吧？这个时候， 华北小新他说了。十年前呢，这个足协方面好像任由俱乐部的这个烧钱，现在俱乐部的先不烧钱了，有一些俱乐部也没什么钱了，说应该把这个调解费拿出来等等的，看俱乐部困难，他说这个事儿应该这么做，就是刚才我们也问袁老师了，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袁老师特实在说，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呢。啊，那意思我说了算，可能就稍微救俱乐部了。 关于这个财务的情况，我也不太懂啊。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认为是这样，就是你这钱给人家了，人家肯定也入账了，对不对？ 对啊。 那人家想从人家的账上再划一笔钱给你，这是何其难的一件事儿哈！大家 太难，平时 工作当中也都面临过这种问题，都知道这个财务转账方面这个事儿没我们想象那么简单，就不就是你我给你个二维码，你扫一下呗。 哎，不是， 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哈。 因为这事儿，比如说。我举例子啊，给某一家退了调解费了，其他家都说了， 就是 那我们啥时候退啊？ 我也要，我也要 啊！对啊，这个足协，我觉得我个人理解啊，不太可能去退这个调解费。 嗯，再加上也许足协这个花销也大哈，一时半会儿你让他拿出一些这个真金白银去拯救中超这些俱乐部，嗯，还真的是有点难呢。 是，所以哎，我从小啊，我记得就听过一句话。一直受益，就说拯救靠别人拯救那不行， 得自救。 没错啊，就是自己来救自己。 嗯， 只有自己最知道自己的处境是如何的，也会真正的真心想帮您自己。所以现在，各俱乐部想辙想办法吧。 嗯，阿昭说这个微调把广州调到佛山吗？哎，来个佛山无影脚队。 哎呦，关键都是同一个省，您想想这个。这样能给弄明白一个省之间，哎，按理来讲好像比如在一个省啊或者一个这个管辖区域当中啊有点事什么互通有无啊， 嗯， 还比较容易的，如果这么方便的我估计早解决了。 就是啊， 你看， 所以看来这条路也未必走得通畅啊。 哎， 那还有其他路能走吗？ 哎呀，还有其他路，就前两天咱说那句话， 嗯， 走自己的路啊，让别人去点评去吧， 无路可走 啊，最好咱们走出自己的一条星光大道啊。 嗯， 好，我们马上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再给各位聊回来呀。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北京天气晴好，但是气温较低，明天早晨上班时体感很冷，早出晚归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明天天空依然晴朗少云，适合户外活动，但天气干燥，还需要补充水分和注意用火以及用电用气的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平原地区的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温度11度，最小相对湿度25%。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同样也是2，适宜穿棉衣、薄冬衣类的服装。明天白天的空气质量也很好，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非凡汽车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2天。 非凡汽车中高端纯电智能移动空间，让时尚融入智能纯电的驾乘体验，用科技兑现人类对未来出行的美好想象，在与你一起探索美好生活的旅途中，我们从不止步。非凡汽车，成就我的非凡。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好尴尬呀！ 又怎么尬了？ 我打错电话了。 啊？怎么打给谁了？ 我今天早上本来想打给你的 啊， 想跟你说一下今天咱聊什么呀，有什么准备呀？ 是， 结果电话拨着拨着，就我也没走脑子哈，就看着哎康乐，赶紧拨过去 啊！ 哎，这是女的接电话的 啊， 吓我一跳。 你别这 怎么回事？ 别说这个事儿啊！我这怎么可能早上我这自己呢？ 对，早上9:30的时候，我说这时间，哎，这电话没错啊，是谁？康乐没跟我说他女朋友的事儿啊？然后 是啊， 我就在那么电光火石之间，我突然反应过来了 啊， 我打错了。 哎呀， 此康乐非彼康乐，你不用害怕， 我松口气儿啊，你这 因为是这样的，我有一同班同学也叫康乐， 是 个女生。 啊、 但他人家是真的姓康， 我知道 啊，你知道，你也认识他对吧？你也认识他的、 哎、 啊。 哎呀呀， 就是、 松了一口气儿啊！这我要不然我这做个节目，清白还做完了。 电光火石之间哈、啊，那个我就跟他聊起来了 啊。 他说怎么这么早给我打电话呀？ 你看， 哎、啊，我说啊，就特别突然想你了。 你看， 哎，所以这个就很尴尬的一件事，打错电话了， 尴尬的聊了聊。 我突然想起， 努力不让别人知道我是打错电话了。 哎，是，下回你跟我们俩得分开点儿 啊啊。我得把你俩这个得对得名字前面得加一个标记， 是， 比如小星星， 哎，男康乐，女康乐 啊。 对，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我也挺尴尬的。 嗯， 哎，我有时候总走大街上就看到啊，很多，哎，什么药店也有，就康乐大药店， 嗯， 还有什么， 还有见过什么康乐洗浴中心， 有啊，康乐宫， 对， 还有什么啊，康乐冷饮， 嗯， 还有这。好像在天津还有个康乐冰棍的 啊， 就什么康乐都有，现在 康乐药房什么的， 对，嗯，然后我一走过去了，最尴尬什么，我们家邻居养了一条哈士奇， 也叫 康乐那天下 叫乐乐的，我听过， 就跟我叫一个名那天下楼这电梯，我说谁在喊我，连续喊我 乐乐乐乐， 叫的那么亲切啊，结果我一回头，汉泰可居的哈士奇啊，你说这太尴尬了啊啊！当然，咱们今天话题就说说，我就干了个尬啊，说说各位如何来化解相关尴尬的事儿。 是，哎，有朋友问说，哎，夏萌，你的女康乐难道不会听节目吗？如果听到节目，不就知道今天早上这件尴尬的事儿了吗？ 哎， 放心，我们都是同行，这会儿他也在上节目呢。 啊，没事，我们这同行之间早就已经化解了这个尴尬的氛围了。 是的。 哎，当然我突然想起来了，如果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的节点当中，本台如果没有在前方啊派某一位记者去盯着，哎，那就会觉得挺尴尬的。 对，尤其是被听众发现了，说，哎，你看今天是什么什么日子，谁谁谁，其他的媒体啊，发了一些这个头条啊，发了一些这个那个的，哎，突然想，我们体育广播难道是？ 对呀， 啊， 没在场， 当然不会， 没在场那就尴尬了。哎，当然我们从来不会缺席重大的这个体育方面的事件。这事儿咱就不会尴尬，说的是什么啊？就要给各位介绍的是北京冬残奥会，今天倒计时100天，举行了主题的相关活动。马上我们请进本台的冰雪项目的专项记者金泽，金泽你好。 嗯，主持人你好。 哎，金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活动的相关情况吧。 嗯，好的。那么在今天晚上7点呢，北京冬残奥会的倒计时100天活动将在我们的水立方，那么其实现在应该叫冰立方来举行了哈。那么这次呢，想让大家关注几个重点，就是本次发布活动中呢，有很多的，比如说知识手册和大字本将发布，比如说北京2020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残疾人服务知识手册，以及北京2020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观众指南的盲文大字本，以及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服务手册的盲文大字本。我们都知道，这些看上去都是和残疾人运动员或者残疾人的观众官员相关的，那么就是希望能够让残疾人更好的参与到我们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当中来。那么与此同时呢，今天晚上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冬奥队执行副主席张建东将发布北京2020冬残奥会的火炬接力的路线，那么到时呢，像冬残奥会的火炬以及火种灯火种灯都将悉数亮相。那么还将发布值日生计划，是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发布的计划。今晚冬残奥会的值日生代表将亮相。那么在这次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当中呢，有19名残疾人的志愿者是在我们的北京冬奥会当中是进行服务的，也值得我们关注。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哎，好的，感谢金泽带来的精彩介绍，我们之后还会跟金泽保持联系的，我们下回再聊啊。嗯， 好，主持人再见。 哎呦，这又聊回刚才我们的话题，说尴尬的事儿。哎呀，这个有朋友提到说，他就是真看过了康乐，还真的，这不是夸张的，真有这店的名字叫康乐什么什么的， 挺多的啊。 北三还说了，康乐你赶紧去这边工商注册一下， 注册不了的， 这注册不了，这名字，这你说叫康乐的厦门的同学就叫康乐，那这么多康乐都注册了，能行吗？肯定不行。 就是呀，那以后就全世界只有一个康乐，那显得怪寂寞的。 哎，除非康乐吧，这个我觉得太普遍，这名字你不好注册。除非你加点什么，独一无二的，比如说 康乐乐， 哎， 嗯， 或者康乐乐乐乐乐乐乐，这还可能，或者叫康乐司机， 康乐司机 啊，对，哎，或者。康乐诺维奇， 嗯 啊，康乐普， 等等的 康斯坦丁勒， 哎，对，就是这个有特色一点，还能有可能注册成功。 嗯， 其他的这个就不可能，包括夏蒙，你这名字，我估计你要注册也很难。 嗯，那当然了，这名字哪有注册的呀？又不是商标。 哎，你看，这边大家都提到尴尬的事儿了 、 哎呀，咋化解这种尴尬？纳进我心和变局都说了， 啊、 你看， 先是进到我们的心里吧。 哎呦， 嗯， 我心他说了，忘了换鞋。就是穿拖鞋走到了公交站，哎呦我的天哪！ 穿拖鞋，你别说在咱们旁边这个韩国哈，穿拖鞋好像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件特别稀松平常的事儿。 哎呦， 嗯， 那您这拖鞋得多舒服呀，这脚就舍不得把它给换下来啊。 哎， 是。 还有刚看见变局说我没怎么遇到过这种事儿，我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哎呦，变局这位朋友没有遇到过尴尬的事儿哎。 不尴尬的人有没有啊？就不尴尬。 从来哎，那我知道了，他就是属于那种社牛人员， 就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啊。对，肯定性格特别好， 是， 嗯，很大方。 那您很厉害了，这边还有朋友说，这个印象后海刚才听我们介绍说，这个所罗门群岛队来跟国足来这个学习学习经验是吧？说学什么来啊？ 学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份韧性呗。 他说学段子来了吧国足段子这么多我们给贡献几个段子啊、 嗯、 是吧，哎，是我看行，哎，可以学习学习，我们心态好对吧， 也行 啊，这么多年锻炼出来大心脏了啊，这我看行。这边还有朋友也在说的，1908他说了，当年这个国安这个掌门人罗宁说的好像都在一步一步的兑现当中啊、 嗯， 哎呀，确实我也回想到，我当年还采访过罗总、高总，我都采访过，就罗宁和高潮， 嗯， 当时的两位嘛，就是专门负责国安队的。我真的，我一来就采访，但是李轩老师带我去的， 嗯， 印象特别深，对，啊，就在那国安大厦那里边嘛，然后当时我采访的，采访半个小时啊，聊的， 嗯，小起码得聊半个小时， 哎，可劲儿聊。啊，然后 大爷那口气啊， 是 小骑马。 我回家找找我的采访机，看里边还有那录音吗？ 嗯，拿出来听一听哈。 哎，当年说的确实很多话，现在有一些是应验的，是， 嗯 啊，所以会感觉到尴尬吗？各位？ 嗯，也都还好吧，因为这个人家也是权威人士，聊一些专业的事情嘛。 哎，反正，哎呀，当爱已成往事，啊，当曾经的预言成为现实。这仿佛都是一件尴尬的事儿，但是总尴尬有啥用啊？咱不能活在过去呀、啊 嗯， 得想辙呀。 想辙，哎，有句话叫什么？昨天你对我爱答不理，我今天让你高攀不起。这放在中超、中国足球这身上得反过来了哈。昨天你让我们高攀不起，今天我们球迷就对你爱答不理。 是，所以这个尴尬这件事儿啊，哎，真是特别值得一聊的，因为它不只是涉及到心理学，也涉及到生活的经验方面。 嗯， 你比如说。大脚星叔叔他说了，有天晚上他陪他闺女玩， 嗯， 把这什么小钻石贴 啊，是的，小朋友都喜欢到处贴各种各样的小贴贴、 啊、贴在大脚星叔叔的耳垂上了、 哦、 早上起猛了，结果洗漱没发现， 嗯， 地铁里遭遇了大家的这个看呢，是吧、 啊、 哎呦，这 侧目礼了哈， 说这在泰国做的 但是很多男生都会戴这个耳环啊、耳钻啊什么的呀。 哎，是，刚才我 给您发那裤子码、 嗯、 NBA 球星当中啊最潮的一个，您看他那毛衣穿的一色粉色大毛衣， 哎， 夏蒙可能你穿都会觉得说这个太张扬了， 不是，他那袖子太长了， 特别长， 夸张了。如果合身的话，我觉得那颜色也不错，就是荧光粉，死亡芭比粉嘛。 哎，是、哎，说到这个。爱吃水煮鱼说尴尬，认错人特别尴尬。 是的， 没错。还有一件事我亲身经历的特别尴尬的事儿，就是吧， 嗯， 我没事啊，就是走路自己，哎，我愿意合计一些事儿，然后自己会捣鼓出来， 啊、懂，自言自语。 对， 昨天也在办公室自言自语的，结果小丽姐姐就对我行侧目礼了。 你看， 嗯， 所以这个有时候。得关注一下周围的人， 对， 包括我愿意什么呢、 嗯、 哎，比如看完这什么电视剧学一个新的歌，我愿意哼哼几、 哎、 一下，对 对， 然后有的时候自言自语两个，比如说我前天不就是走大街上吗，我就在那说啊，你是我的玫瑰花、哎、周围正好走过一个人，就看我这干啥呢是吧，以为我干什么呢 啊 然后我这边 你这还好，你这只是唱首歌， 啊， 还有那种就是可能不知道在哪儿看见的一些这个行为动作，觉得特酷的，也想比划比划， 哎， 摆弄摆弄的 啊。像我没人愿意学外语的，真的，我没人就是走路我就会说外语，就是This is so good。旁边真有个人看我，然后我就是、 oh, really? 真有人看我，我说我怎么掩饰？我就 This is so good。我得装唱歌才行、要不人以为我干啥呢，自己跟自己说英语。 其实还好，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就是蓝牙耳机这个产物刚出现的时候吧，大家带着蓝牙耳机打电话，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蓝牙耳机的认识没有像现在这么普遍哈。 你看 有人带着耳机打电话就像自言自语似的，而且它不像说我们小声嘀咕的自言自语，它就是那个打电话用很大的声音在说话，那个感觉哈。 他自己不知道。 对，但他自己不觉得、 哎、 但是旁人看来就觉得好奇怪好尴尬呀。 是啊 我记得那时候我就经常遇到这种事情，因为那时候我对蓝牙耳机也不是很认识嘛哈，说天哪他怎么了后来才知道啊，人家只是打电话。 还有一个事儿、K 歌软件 APP 特别流行现在、您如果 K 歌的时候戴耳机然后唱，哎， 调成了功放。哎呀我也遇到过， 就是你自己听这个耳机里边不跑调。 是的， 但其实可能真跑调。 嗯，就是你自己合着那个旋律唱的时候，你就哎呦太美了，我就是歌手。 是 别人在没有音乐背景的情况之下听我这干吼， 哎 妈呀。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我突然发现了唱歌跑调的人他听不出来自己跑调。 嗯，对， 就觉得自己唱特别好。 就是人家说这个唱歌走调的人是因为听力不好 啊，或者说他对于音符的感知的这个这不是说特别的准确吧。啊，肯定是。 是的。 所以我这唱歌的不知道跑不跑调啊。 你不跑调，你要跑调的话你大家会告诉你的 啊。是，反正我这高音稍微唱不太上去啊。你看这边有朋友说了，你高音唱不上去别尴尬，你就给找点这个中低音呐、这边适合自己的什么的、 就避开自己的短板，发扬自己的长处嘛、 可不是吗？哎，这又我必须得聊到感情方面了。大脚星叔叔总是把我这个勾出来，你看，大脚星叔叔他说了啊，他爱我啊，他不爱我，这他就尴尬了。 哦， 就他总在想这事儿。 那我觉得就是你喜欢一个人哈，别人不喜欢，但是你以为别人喜欢，那才叫尴尬呢。是吧？ 反正就是。你各种各样的满怀希望啊，满怀憧憬，拿着一手这999朵玫瑰，这挺贵呢、 什么小星星小蜡烛 啊。对呀、哎，我看了特别尴尬的，在网上有那种，夏萌你看过吧，求婚的弄的这特别场面特别大，多少根蜡烛在那摆着结果女方呢一下来了 头也不回的走了 啊。对，那这是脾气好的，脾气不好的直接都给踹掉了 啊， 多尴尬。然后现场围了一大堆人，甚至那个男的请一些摄像就要记录下这个珍贵的时刻啊，结果录下来这个，你说尴不尴尬？ 那我觉得这男的也是够傻的， 那、就是、 为什么不提前稍微旁敲侧击的问一下呢？ 哎， 人说不打无准备的仗，你这个仗败的太有道理了。 对，这种尴尬来源于什么？我认为一句话说的非常的正确，非常的准确，就是求婚其实啊它只是一个仪式而已。求婚能求成的人之前有 N 多个铺垫，人那边早就答应了。 就是啊， 不看你这仪式， 大家这个事儿吧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事情，心知肚明的事儿、只不过呢都没有挑破那层窗户纸。 是 啊，哎，说到这个求婚了啊，今天咱也都说到这份儿上了，说说你的求婚想法吧。 我求婚想法啊、这很简单，假发能戴上，借我戴上吗？等一会儿，我戴上假发的，我戴上这个帽子，我再跟你说。我现在这个、 啊，行， 我要求婚，我必须得这个，是吧？ 不是，你还要跟我说英语是吗？ 啊，对，我这是什么语都会，现在。哎，大脚星叔叔刚才说的很好，说有一个事儿特别尴尬，就是他爱别人，别人不爱他 啊。大脚星叔叔曾遇到过这种事吗？ 是啊。这个是最大的尴尬了。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呀、他不爱我。 哎呀，好遗憾。 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的时候 阵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我知道 他不爱我，他的眼神渗透他的心，当我看透了他的心， 还有别人 留的背影，他的嘴清楚的不够干净，但看透了他的心，全是他和他的电影。他不爱我， 尽管如此， 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 哎呀，这个太尴尬了，就是你说人家也没说爱你，你就把心先给人掏出去了，你说是不是 啊？或者说我也没打算要就这么快的去讨论结婚这个话题，你就啪嗒就跪我面前了，你这怎么办？ 是啊，所以这个东西啊， 好尴尬啊，双方都会觉得挺尴尬的啊。要不你快起来，你快起来吧你。 哎呀，我看那视频当中女生更尴尬 啊，对呀， 因为男生就是 这事儿双方都会尴尬的。 甚至有一个热搜视频当中，曾经那男生在一个餐馆里，高级餐厅全是人， 长跪不起。 他不止跪，他是在地上打滚儿，说你就答应我吧，答应我吧。那女生就开始说，我求求你别让我这么尴尬，好不好？ 是的，是的，确实，哎，想光想象一下都觉得很尴尬哈。 哎，是。 大脚星叔叔，这什么故事呀？ 啊，大脚星的这个听着这歌有故事了是吧？ 啊，是。 他不爱我。 哎，你看说到求婚这个事儿。大家都说了啊，永远的儿媳妇说直接领证娶的，没有求婚。 你看， 大脚星叔叔说，这个小岛上安排一次突然的求婚啊，度着假呢就给安排上了。 哎呦，突然求婚，那肯定是也是基本上都答应了。 哎，对，就是这事儿吧，就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啊。小小强也说，我也没有求婚仪式啊，我们俩逛商场，然后被导购就忽悠买钻戒，哎，买着买着就成了呗，我们俩都没有准备。 啊，你看。看似没有准备，其实肯定是有很多的铺垫啊。 啊，对，就是俩人这个感情啊，或者对于结婚的这件事儿，这个共识都已经达到了非常高度的一种统一了哈。 是， 哎，顺其自然的事情。 哎，生米煮成熟饭了，就是。 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 哎，你看这。灰太狼他说了，表白不成功，双方都尴尬。 嗯， 真的是这样的。 就是。 那你说，那就不表白了吗？ 不表白，万一错过了呢？ 那反而更尴尬。 哎， 比如说多年以后，20年以后，哎呀，我突然康乐，我突然翻看我一本曾经喜欢的这本书里边，哎呀，夹了一个条，一个纸条，那谁给我写的？ 我喜欢你。 啊，其实我是喜欢你的。 哎呦， 只不过我腼腆。如果你今天下午送给我一个漂亮的假发，咱俩就成了。 好吧， 你这多尴尬呀！我真看过，不止电视剧、影视剧里有这个桥段 啊。桥段是好， 这 桥 段有 啊，但是送东西就别送假发，是送一个什么小发卡呀，啊，或者哪怕送个冰棍都是好的嘛。 哎， 送大金链子更可以。嗯， 祖传的金链子，您得。体现出诚意来呀。 哎，就是说有些尴尬吧，我宁可它发生啊，因为我年轻，我还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如果这个时候我不尴尬，也许多年以后想起来就是悔恨了。 对， 哎， 这边那丽丽他说了，要生米煮成熟饭，那就是事实情况存在了。 哎， 是，那不是，那更得求婚了，要不瓜熟蒂落了，不更尴尬吗？ 1908说，我们那个年代哪有什么求不求婚的，俩人对上眼了就可以了呗。 你看 啊， 简单直白。 是的，也很好。 是。 嗯，京城八爷也说，大脚星的故事很多，可是他不说呀，跟那儿捂着自己捂着。 是，大脚星说了，这是讲述老百姓自己个儿的故事。 哎，你是他代言人，你来说吧。 啊，哎，大脚星好像他这个年龄段上来讲，应该是我们这屋的是。很少的90后，靠近00后的了，这朋友啊，我了解。 嗯， 在感情方面呢，康乐这边也不给你更多的一个 启发了，康乐给大脚星感情上的启发好有一笔，所罗门群岛来向国足求取经验， 嗯， 是吧？ 一个敢学，一个敢教。 哎，是，大脚星，我这水平相当于在感情生活当中相当于国足似的。 嗯， 你要是不嫌乎我，咱俩可以私聊啊， 可以聊一聊哈。 哎，对。 哎呦，还有说这个照一套婚纱照72块钱，嗯，这是1908，当年的价格。 哎，那1908有没有最近想补照一下呀？ 哎，你知道吗？补照婚纱照的人特别多，现在 特别特别多， 就是因为当时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啊。那现在有条件了，就去补拍一次，这个增加一次仪式感嘛。 对呀， 嗯。 哎，夏萌，你特别喜欢什么样的这种，比如婚纱的那种格局？ 我喜欢简单大方的，就是不要有什么太多坠饰的 啊。 嗯。 就是你的意思，别带太大的这个什么这个钻戒啥的，不用带呗，是吧？ 那个无所谓，那是配饰。你说婚纱的话，我就喜欢这个光面缎面的，很简单的啊，没有什么设计感的 啊，就像白雪公主似的呗，那种纯洁的感觉。 对对对， 啊，你看。大家喜好都不一样。 对呀，有些我知道有些女生会喜欢这个各种各样风式的，什么韩式的呀、欧式的呀，带这个蕾丝的呀、带花边的呀等等，不一样的。 真不一样。所以大家的这个，尤其像女孩的心思，你不要随便去猜测。 是的， 猜不准有时候造成尴尬咋办啊？ 尴尬的事儿多了去了啊！ 而且你说这个直接尴尬了，哎呀，估计女生可能在这个朋友圈得发。一发了朋友圈，大家都知道你这事儿了，他更尴尬了，对吧？ 闲人北三说，几年前我去昌平看我们家老太太啊，在德胜门上了919，也没仔细看。上车之后一会儿就睡着了，再一睛眼，呵，都过居庸关了哈。一问啊，原来上的是快车。 哎呦， 哎呦，尴尬的，就那只能就，再倒慢车，就往回坐呗，怎么办呢？ 哎呦，你看，但这个还好发现了， 哎， 别坐到终点了。 是的， 你咋办啊？是。 你就再往回坐呗，耽误时间了啊！ 是 这个还好，还能这个着不回来。嗯， 之前我听到这个有听友们说啊，听我们节目， 嗯， 坐地铁坐过站的那有，报站就没听着的， 嗯， 啊，这都有过是。啊，你看晨晨他说了，他求婚是在某咖啡馆求的， 嗯， 咖啡屋求的。 哎呦，好浪漫呀！ 哎，有一首歌是吧？什么？清晨，清晨， 是这个吗？ 对，就这个。 嗯， 清晨，晨晨走过咖啡屋，于是就换上了假发，不是吧？不是。 你这几天和假发都过不去了啊！ 哎，晨晨不用，晨晨人自带这个，帅气气质，不用假发来衬托了。 是的，是的。啊，还有说到这个尴尬的事情哈。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大话哈，总爱在朋友啊、家人面前就说说大话来显摆自己很厉害呀。 哎呦， 哎，说大话碰上懂行的，尴尬了。 是 啊，宁波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自己的感受，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呢？ 哎，尤其是啊，李鬼遇到李逵了，这个说大话呀，你遇到专家了、行家了，这个真得是，我之前遇到过。我们这个同学会嘛，当时就几个人散会之后了，说哎再单聚一下，啊，互相都扯着这个各自的认识的朋友嘛，一起聚一聚嘛，结果呢，有一位啊邻桌的某位男士吧，就特别是吧，云山雾罩开始砍起来了，结果砍到哪了？砍到体育这个， 哎呦， 我心想撞枪口上了， 那是你的拿手行业呀， 可劲巴巴的说，一听这全都说错了 啊， 这张冠李戴。啊，这个对都给说错了，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啊！ 对呀， 那你有没有站起来纠正他？ 没有， 让全场都陷入尴尬。 没有没有，我微笑的说，哎呀，说的挺好，挺好。 有没有亮出自己的身份？ 没有，那太尴尬了。就是咱不能当众揭穿人家 啊， 人聊得正嗨。对，而且这个事儿也不涉及到什么这个特别大的这个事儿， 嗯， 啊，人只是说砍一砍嘛。啊，对吧？ 嗯， 所以这个反正 就满足别人的这个交流的欲望吧。 啊，对呀， 嗯， 啊，所以大家也要想一想，就是不要让尬上加尬，用一个所谓的这个错误掩盖另外一个错误，那往往就是更加尴尬了。 嗯，你是善良的人。 就是你是会当众吗？ 其实也不会啊，一般情况下也就这么默默的过去了。 哎，你看， 嗯，永远的儿媳妇说，我朋友和他妈妈坐地铁，妈妈挤进去了，他没上去，而且还都没带手机。 啊， 哎，我也遇到过这种事情。 这是考验默契的时候 了。啊，对，双方就会比一个一一一，下一下一站等一下，哎，就这样，大概这个意思就明白了。到下一站就在就下来等着呗。嗯、 啊，下一站。 啊。 啊，就是我说这默契啥呢、 啊、 最好是说一个人不动，另外一个人动，最怕是俩人一起动，就俩人一起动就容易就错了啊。反正这个是也是比较难遇到的情况啊、达盖尔他说了，他平时可以多练习演讲和表演，以便之后能够化解各种各样的尴尬。哎呦、 嗯、 您准备、 啊、达盖尔是做什么行业的呢？因为有一些这个工作是需要经常演讲啊、表演啊等等哈，那就需要好好练习了啊。当然了，如果您平时的兴趣爱好就是演讲的话，我觉得也不错。 哎，是， 嗯、 但是我觉得您这个得慎用，就什么那还学学表演什么的，啊、有时候这表演吧，还不如您就是云淡风轻的过去了， 就是真情实感的去讲， 就都不提。 嗯，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的有一个心理的感受啊， 嗯， 我觉得特尴尬一个事儿，哎呀，就是脸都红了那种尴尬， 嗯， 但是后来其实我问到其他人，就是根本没有印象，大家有时候容易给自己造成我吓着了，哎呦太尴尬了啥的、 嗯、 反而您再去演示再表演一段什么的露馅了没准儿。 哎，对对对， 你看， 嗯，说到这个尴尬哈，有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正开着会呢，你的手机响了。 哎呦， 我就琢磨着我这手机我是把它摁了呢还是我接呢，我一看哟挺重要的一个电话，那怎么办，我接吧，一个不小心按了公放 啊。 嗯， 是， 就经常在开会的时候就会遇到，自己也会遇到，或者看朋友也会，同事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啊。 嗯， 你这个公放正好恰巧是康乐在唱歌，那就更尴尬了。大家说哎呀这是怎么这放这个东西啊，你说是吧、 哎、我遇到过、哎、这电话一接是，哎你是那个哪个小朋友的妈妈吗，这个怎么没有来上课， 是啊、 啊 等等等等的，或者哎你这个什么那个之前在这个消费场所消费这个这么多钱，赶紧过来结下账吧。 哎呀还没有结账啊。 啊一听那个消费场所啥的、嗯、有的就尴尬了。 哎呀 那不是、 嗯、 啊对。 不提账不提账、 啊。 哎还有5761说，我知道最尴尬的事儿哈，在一桌上吃饭，一位说认识某某谁谁谁啊，其实呢他并不认识，因为他说的这人就在饭桌上。 哎呦 天哪，我想一下我都觉得好尴尬。 啊、是。吹牛啊 吹牛。对。我说那个。我认识康乐呢，我跟他特熟，每天我们俩都得上俩小时节目啊。其实你就在饭桌上坐着呢。 哎、 嗯， 是，所以这个一般爱吹牛好像就容易尴尬。 哎，当然了，如果说经常说大话的人哈，他可能这尴尬的点也那个跟普通人不一样，就是呢， 是 我们说的这个社牛症。 哎，这个你说的非常好、啊， 社交牛气啊， 就是我们经常讲说笑好像有笑点， 哎。 比如笑点低，就是说啥， 我的笑点就很低 啊，就是一般容易被逗笑。 嗯， 我笑点还稍微高一点点吧、 嗯，就是普通笑话一般很难撼动你。 另外一个就是尬点，也有这个单词。 嗯， 尬点、尴尬点，你尴尬点高吗？ 我的尴尬点，跟我的笑点一样，都很低， 很低。 我是一个很容易尴尬 啊， 社交恐惧症患者吧。 我尴尬点挺高的 啊，真的， 真的。我这是真的， 那咱俩形成了鲜明对比，我是社恐，你是社牛 啊，对呀、啊 嗯， 所以咱俩这是互补的一种感觉嘛，是吧？ 真的是， 你看啊、咱们节目才能如此的和谐，如此的不尴尬。 哎 呀，刚才有朋友提到了，我看这个奥斯卡的迷弟儿说了，是不是该请赵宇跟我们唠唠中超的这些琐事了？那咱们先马上把赵宇请进来吧， 别让人等久了，都该怪尴尬的。 哎，是。赵宇你好，这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评论员赵宇，你好。 哎，康乐你好。 哎，赵宇，我们今天聊聊尴尬的事儿。发现最近中国足球除了在冲击世界杯的道路当中遇到了些许的尴尬，好像各个俱乐部在中超联赛的层面上也遇到了某些尴尬呀。赵宇，你也是关注到了吧？ 啊，对，因为这个中国足球啊，尴尬太多了。就我们尴尬着尴尬着，就发现很多事情也不算太尴尬，都是正常。我觉得。 中国足球确实这么多年吧，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这种尴尬的事儿，包括其实康乐刚才想说的，就是现在这个很多的俱乐部存在这种欠薪的现象啊，有些呢是之前这个公开的啊，包括队员呀，包括这个其他的工作人员是爆出来了，有些呢可能大家也不太了解。我觉得这个遇到欠薪呢都比较正常，一方面是因为现在这个比赛啊迟迟没有踢，然后大家更多的是处于这种休假呀，然后这个训练的状况，再加上可能俱乐部这种现金流确实是出现了问题，因为他以前可能会有一些门票啊，或者说是这种广告商的收入，现在基本上没有了，就等于是零，那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俱乐部这个发工资。还有其实大家就不用多说了，这个投资集团确实这个经济上也出现问题，再加上现在更多的企业都是来自房地产嘛，房地产的这个经济状况也不是很理想，多方面的因素造就了现在的这个情况。这个管理层呢就是中国足协也希望能够把这个股权啊这个多元化一些，但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完成的。其实河北队我觉得喊了半天呢就是希望能有这个企业进来，不光是这个华夏幸福一家集团吧。到现在为止就了解，其实真正的有愿意跟着一起进来的企业并不多，甚至说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企业。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这个球队的生存就会面临比较大的这种压力。不过在我看来，因为联赛是12月12号开始踢嘛，各个球队在这个联赛开始之前应该基本上除了那种特别困难的球队之外，都会发一笔钱让队员们这个好好的先把联赛踢完，但是能不能把这个欠的钱都发上，这个确实是一个大的问号。看看年底吧，因为这个说实话每到年底中国足球总会遇到这个钱的问题，到时候能不能把这个球员的钱都给结算完毕，这个是我们急需要去关注的。 另外赵宇，大家也非常想让你给聊一聊，说这个之前引援调节费这个事儿啊，有没有些许的可能啊，就是给退回来一些啊，来解这个燃眉之急呢？ 就是现在这个引援调节费啊，在中国足协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头疼的事儿。一方面呢，是他收上去之后呢，没法入账，这个钱还飘在空中，可以说是处于一个悬浮的状态。另外，你说退回去呢，那你退谁不退谁呢？那有些球队确实，当然多数球队都出现了困难问题。那你比如说这个，你把这个钱退给了广州队，退给了国安，那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些俱乐部吧，那你其他俱乐部的问题还是有一些俱乐部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当然如果能退回去呢是比较好，就是能够解决这些过去砸钱的俱乐部、烧钱的俱乐部现在的一些燃眉之急，但我觉得也是治标不治本，只能是说现在先把这个人已经渴得不行了，先给他点水喝。那你要长远来考虑呢，那你还得有这个制造水，或者说你得有一个自来水，你不能说光靠别人给你一杯水然后你先活下去。我觉得但是据我了解呢，这笔钱怎么退、退不退，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我们希望他退，但是中国足协办事可能一方面效率没那么高，另外是以什么名义退、怎么退，中国足协应该也没有想好，这就是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吧。 刚才还有球迷说了，这个1908说了，联赛不会就此有可能会停摆吧，等等等等的，他反而认为这个是一个不破不立的事儿。赵宇，你怎么点评？ 首先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联赛不会停摆，哪怕就是有那么一两支球队因为经济困难进不了赛区，那他也不会停。但据我了解，应该不至于说有球队进不了赛区，这应该是肯定，就是所有支球队应该都会去参加比赛。至于说这个会对联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肯定是非常不好的影响，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个比赛其实关注度会降到很低，因为很多这种大牌的外援，包括这些规划球员都陆陆续续的离开了，那我们联赛的质量肯定会受到影响。另外有很多俱乐部都没有把钱足够发下来，那球员的这种战斗力、心气儿也没有以往那么高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这个联赛踢成这样，断断续续，然后又封闭啊，然后踢又没有踢很多轮比赛，可能这个冠军的这种含金量，大家对于这种冠军的渴望程度也没有那么高了，这个可能就造成我们联赛现在一个比较窘迫的状况吧。那你只能说希望明年是不是能变得更好，但是明年什么样现在也没法做一个展望。我相信中国足球现在的这样就是需要改变了，要改变我们现状，就是先要恢复主客场，这是当务之急。 好的，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评论员赵宇，带来很多的真知灼见。赵宇，咱们下回继续聊啊。哎呦，这边提到退钱这件事儿啊，西丫头他说了，这给多少个胆儿不敢退呀，是吧？ 嗯， 哎，不敢花， 就是有胆儿 花， 也没有这个能力退吧？ 啊，对呀，关键这个钱，你看这个南极也说了，哎，这个钱这个账啊，他好像不太可能像我们说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之后了， 就是、 这个钱原路返回， 嗯， 没有这么简单的事儿， 嗯。 是， 我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如今我们都知道中超遇到了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有可能第二阶段的比赛呢，在精彩程度上也会大打折扣。那我们还看吗？ 还看吗？ 还看吗？ 哎，反正我觉得有竞争，它就会有人看。 嗯， 只要最后决出这冠军来，肯定有人看。 哎，以前可能是看一看，哟，说这个天价外援好不好使？怎么样啊？规划球员成绩如何？表现如何？那可能以后是看一看，说，哟，我得看一看，在没有发出工资的情况之下，我们靠着意志品质是能打出什么样的成绩来啊？ 哎，是，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哎，我们吃一桌饭，如果说这个家里条件已经不能够保证营养均衡啊什么的，哎，这什么肉啊，什么鱼，这鸡蛋都得有，那就吃点咸菜疙瘩，就馒头， 就管饱吧， 就能生存下去就行 了。好不好了，咱就追求不了。 哎，是，所以这个就是留给中国足球现在一个最大的尴尬。 嗯， 是什么呢？好像这个行业吧，现在，哎，让大家看不到特别大的这种希望。 嗯， 啊，这个就是一个行业的尴尬吧。 是的， 哎， 哎呀，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坚持啊，在支持。孙东林说看。当个乐子看也行啊，南极这位朋友啊，晨晨也说当个乐吧，看看看。 哎，这边还有朋友，我看到刚才有人说了，这个真听我们节目坐过站的 啊， 真有 真 有， 好尴尬。 应该是 WO 刚才说的，我看到了啊，还有这个冲，我刚才看到一条，他写的是啊，之前他去干嘛去了，只能听广播。结果呢，国安好像有一场足协杯的比赛啊，他是断断续续听广播的，然后把这结果给听明白了。 嗯， 啊，他当时还是有点尴尬的一个感觉。哎，但是我们转播质量也挺好的。 嗯， 能听得很珍珠的啊，是吧？ 听到的比赛也精彩啊，怎么就尴尬了呀？ 哎，是，有可能 我一直觉得这个 看不着画面，可能那种感觉。 听吧，有的时候比看呢更有意思。 哎， 就我最我最近就迷上了广播剧。 啊， 我觉得比看电视剧还有意思，因为你可以增加自己无限的想象。 广播剧有很多，他把这个书里边那些语言100%的都给读出来了， 能呈现出来。 对，电视剧他会删减很多的片段。 嗯， 哎，我找着冲他说的 啊，说 2018年国安好不容易进了足协杯决赛，没想到媳妇儿订的旅游机票和决赛重合了，咋办呢？啊，尴尬的是在仙本那，哎呀，我还去过那地儿旅游呢，没网，当时咋办呢？还听啊，断断续续的。啊，听的当然就是我们1025的转播。 嗯， 啊，他觉得无语之极，好像有些许的尴尬，但管怎么着，您把这比赛结果听着了就行呗。 就是，那不精彩吗？我们转的不精彩吗？ 啊，相当精彩了。 是，还有若愚也说怕尴尬，那就很多事都做不了了。怕尴尬就不能表白，你就没法找到自己心仪的对象。 哎， 所以有的时候不能怕尴尬，就畏手畏脚。嗯，为了日后不去后悔，现在的这点小尴尬算什么呢？ 尤其啊，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要注意自己内心的心之所向，还有梦想的高度的这个召唤。 嗯， 啊，要脚踏实地，同时要仰望星空。啊，这个尴尬，我就没有办法去完全的避免。 嗯，对，还是那句话啊，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哎呦。夏萌，你这话说得很轻松，但是你这性格好像不是、啊。 其实我做不到，对，我做 不 到, 不 到。 有的时候我往往就是那个、我自己也尴尬，可能别人也尴尬，我又担心别人也会尴尬。 啊，但其实、 我就没感觉到尴尬 啊。对，其实别人根本也不会去在意哈。 是，哎，所以有时候尴尬可能只是您的内心的这个叫什么内心戏啊。 哎，内心戏太丰富了哈。 啊，对， 自己演起了一出广播剧。 是 啊。迷弟说，怎么最近这个听到的比赛也精彩，激情赛场是停摆了吗？最近也没比赛呀。 对啊， 不就停摆了吗？ 这没比赛，我们难道还给您编出来一场比赛吗？ 啊，对， 是，这不太可能。 哎，不过他说的这个吧，倒是我想起来一件事儿。 哎， 你说这个一般没比赛的时候哈，我们同行电视台那边呢会放一些比赛集锦。 哎，挺好， 咱们这边也可以哈，来点这个比赛精彩解说片段。 是 啊，花叉的剪一块到有康乐里边各种嘶吼的声音 啊，各种演绎 各种演绎的。 哎呦， 嗯， 啊，就怕 点评 是啊，反正没有画面的话，就怕大家这听尴尬了，不好。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的比赛了，还拿出来说 是这什么时候的老黄历了？这国足，是吧？当年还就是战胜日本队的时候，那是八几年那会儿，我记得。 哎， 你看，好像是国足，我记得八几年那会儿赢日本2-0可轻松了啊，放那会儿比赛啊。是吧？时过境迁了， 因为太久远了。要不放一下这个2009年咱夺冠那年的录音 啊？是国安夺冠的是吧？ 啊， 那我看行啊。但是对照现在呢，有的朋友一对比现在的 也是， 也会感觉尴尬了。 对，也会被人说什么哎呦酸葡萄啦，这个那个啦， 哎等等的吧， 也免不了一顿尴尬。 是，来公布一下，到目前为止点赞助力榜第一名1908，第二名永远的儿媳妇，第三名家里人，第四名孙东玲，第五爱之水煮鱼，第六9489，第七1717，第八飞宇，第九花神庙的小兔纸，第十小小强，哎呀，第十一我再多读一个吧，高宝丽，第十二阿昭，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啊！ 哎，是的，确实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聊天室里边多了很多新朋友哈，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哎呀，大家聊起来不要感觉到什么尴尬呀什么的。别感觉尴尬 啊！是的，这个聊天哈，刷刷刷就上去了啊！你的尴尬都在楼上，别人一般也都不爬楼。 是，那歌唱多好啊！嗯，年轻的朋友一见面呐，心头一合，情投意合。 这什么歌？好尴尬，我都没听过。 费翔老师的歌。哎呀，这我们这屋肯定很多人听到。我的意思就是，大家聊天别感觉尴尬，嗨起来，聊起来。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给各位聊回来呀。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共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人躺下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 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六点四十七，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您尴尬吗？ 或者 有点不礼貌哈？ 您是从来没有尴尬的人。刚才有一位是这样的。 是的，变局这位朋友，我记得他说他没有遇到过这种感觉哈。 大心脏、啊。 是的，应该是就属于这个社牛级别的了哈。 可不是吗？这边给各位说点新闻吧，我看有朋友特别想听我们说新闻。乒乓球这边世乒赛，两队中美组合取得了开门红，均以3-0横扫晋级。今天也是恰逢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之际，又遇到了世乒赛，正好是在休斯敦来举行。那么中美两国的世乒赛之前就决定在混双项目的联合组队参赛，林高远与美国队的张安来搭档，而王曼玉是同美国队的卡纳克来进行配对。这第一轮感觉还不错呀。 那么因为今年这个世乒赛哈，中美选手组队参加的混双呢，是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在活动现场呢，两国的乒协主席也来了一场小 PK 啊，最终呢，刘国梁和对方的这个乒协主席沈伟妮打成了1-1。这个场面上来看呢，不懂球的胖子明显放水痕迹很明显，很鲜明啊。网友就说了，说这个不懂球的胖子气槽都满了，就是不敢用大招，那拘着打呢哈。 你看， 巴黎混双也没你俩我不看啊，还有这个胖子呀，这样打球比赢球难多了哈、啊。这个胖子不会打球，换一个等等，各种各样的说法。那对方这个乒协主席沈伟妮呢，其实啊，他出生于上海，14岁的时候呢，移民到了美国，之后呢，就加入到了美国国家乒乓球队，也代表美国国家乒乓球队参加过世乒赛。 另外关注一下女篮方面，昨天晚上2022年女篮世界杯预选赛抽签仪式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中国女篮被分到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赛区的 B 组，同组对手包括法国队、尼日利亚队、马里队。2022年的2月10号到13号，中国女篮将会远赴塞尔维亚来冲击世界杯的资格，但是据说这是上签，晋级没有太大的一个悬念呀。 是，除此之外呢，和冬奥有关的消息，随着冬奥会的日益临近，现在从京铁服务公司了解到的，京张高铁旅客量身打造的就是这个列车上的餐食哈，可以说呢，这个特色餐饮的主题非常多，披萨、意面啊、轻食都会首次登上高铁列车。我们知道平时坐高铁出行的时候呢，可选择的食物种类不是很多，但今后我们在京张高铁上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餐饮了啊，中西结合，也为不同的客户群体打造，有早餐系列呀、轻食系列、盖浇饭系列、西餐等等啊，包括还有甜品下午茶，比如说梅菜扣肉就是高铁列车的招牌菜，还有金枪鱼、木鱼花饭团、麻辣香锅，以及这个椰香黑米厚奶布丁等等。 哎呦， 为了服务冬奥会、冬残奥会，这个车上餐食服务方面非常的贴心。 哎呦，真好啊！ 而且呢，这个盲人乘客也可以通过特制的盲门菜单点菜。 是，哎呀，那看来像我这样的要求挺高的人士，就不用再尴尬的想我吃点这个方便面什么了。 不光如此哈，以后在这个比如说，除了京张高铁，在什么京广高铁、京沪高铁上，也都会推出这样种类丰富多彩的菜单。 是的，这边还看到了近日通州区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加强通州区的烟花爆竹禁限放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和通告。通告自2021年12月1号起施行，明确表示烟花爆竹禁放区域的范围，通州区除了北京环球度假区限定区域之外的行政区域，禁放时间是全年禁放。 今天看到一条消息还特别的感人哈，这是一份无言的约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最近呢，一封厚厚的挂号信是放在了宁波市慈善总会的收发室里，署名是顺奇，落款地址呢还是一个不存在的地址，打开信封就是厚厚的一沓收款的汇款的收据，一共107张，其中105张是9999元，1张55，1张50，累计一共是105万元。这个善款呢，从11月19号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出啊汇出，昨天上午抵达到了宁波市慈善总会。 要知道从1999年开始哈，这个顺其自然，署名是顺其自然，也不知道是单人旁的他呢还是女字旁的他哈，他就坚持每年向这个市慈善总会捐款，今年已经是第23年了，而他累计的金额已经高达1363万元。这个工作人员介绍说啊，不知道是单人旁还是女字旁的他哈，他本人的意愿呢，助学是主要的资助方向。 哎呦，真好啊。 而且工作人员还介绍不会挖空心思的找寻这个顺其自然究竟是谁的。 是的，这个就不尴尬了，既然人家不愿意这个显露， 对，咱也别去使劲儿非得把人给曝光出来哈，也许人家只是想默默的做一些善事。 是啊，做善事好事 不留 名啊，这个是大善呐。好，我们这边再看看各位的精彩评论和留言啊。刚才有人问了，说这个高铁的这个菜是不错，价钱什么是多少，赶明我们给您打听打听啊。 我觉得啊，肯定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个价格。 哎，是，反正这个就倒是别尴尬就行了。还有朋友这边又提到关于感情方面，又认为说有一个事儿特别尴尬，什么，哎呀，跟大铁人叔叔有点像，是喜欢的别人谁啊，他不喜欢你，这个我认为是一种尴尬。更厉害的尴尬什么，就是你喜欢那人啊，据说也喜欢你，但是呢背着你还爱别人，尴不尴尬？ 这不光尴尬了，这已经上升到道德品质的问题了哈。 哎，这歌说的就是这么回事。 想着你的脸，空虚的脸，麻木的走在崩溃边缘，我需要可以流泪的花园，灌溉着多枯萎的诺言。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女人天真的眼神 藏着冷酷的真，人生看不清却奢望永恒。哦，软弱的灵魂已陷入太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早已冷却的吻藏在心中加温，爱情充满残忍，我却太认真，一层层被撕裂。哎呦，就是谈到尴尬的事，乐意久的说了，国足就挺尴尬的啊，没希望了，说这个晋级的事儿啊，咋办呢？他说还得去客场，还得打这个比赛， 那必须啊！ 啊，说是不是浪费经费啊？没办法，这必须得去打去才行啊！ 就为下一届世界杯做准备吧。 哎，这又是第一个准备下届世界杯的球队了啊！你看这个750他说了，哎呀，这就涉及到道德品质上面的事，那可得多注意了，那可不是嘛！啊，尤其刚才大脚星叔叔是吧？说到是他喜欢的人不喜欢他，这没事儿。这不正常选择吗？对吧？你有情我有义，这个是吧？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说这歌唱的啊，你背着谁还爱上别人，这就是确实道德品质的问题了。 阿昭给我们解答了，说这个我们刚刚说到顺其自然这位匿名捐善款的，他说是个女士，昨天他看到了一个新闻报道啊，说起了这个事儿啊，那就是女字旁的她，但是究竟是什么人就不知道了。 哎，人家不想透露真实的身份， 咱也不要去深挖了。 哎，是。 还有刚刚说到要放这个烟花爆竹啊，其实烟花爆竹也都不便宜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每到过年的时候，家里都会放鞭炮嘛，就缠着大人说多放点，多放点。然后我就记得我爸那时候说，放什么呀，贵着呢。 哎，这但是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就是买完以后了，买一堆啊，结果一到三十晚上就懒了，不爱去放了。哎呀，也有 那不行，这个鞭炮不能放过年的啊，一定要给放了。 是， 讨个彩头。 大家没事都好好的在生活当中调节调节氛围啊，千万别干了个尬，咱们得缓解尴尬的氛围。 希望你找到一个属于自己合适的和人相处的方式。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了，改天再见。